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11集。国漫卷11，出手极狠。办公室内，总经理还在同依依子宁说话，两人在商量依依子宁新作品宣传的事儿。如今网上关于今年的漫改《神之玉》闹得沸沸扬扬，尤其是因为秦影帝的加盟，秦影帝这个娱乐圈的半边江山，他要试镜的还是《神之玉》，莫问苍穹跟依依子宁也火遍了半边天。人总以利益为先，极限漫端也刚签下依依子宁，正好趁秦影帝跟莫问苍穹的这波热度给依依子宁的新书打广告。依依子宁也确实是一个天赋画手，他的画风婉约，又带着一点暗黑悬疑系，未来可期，极限漫端从上到下都很看好他。 好，那我们就把新漫发布日期定到6月26号。 送走了穆子宁，总经理连忙拿着手机去办公室开会。这么大的营销策略，公司内部上下还需要统一决定。他临走之时，顺手把今天要用的文件带上。会议室，策划部正站在虚拟投影面前，给会议室中的众人讲述策划。总经理划拉着手中的文件，一边听，一边看。在翻到最底下的时候，赫然看到沈编辑留下来的策划。他随意看了一眼，目光在看到第一行提到的签约名字的时候顿了一下，神灯。总经理记性不错，尤其是这个神灯当初还是公司想要扶持的对象，只是对方忽然就不续约，也放弃了天价稿酬，连天狼第二部都没有出。如果放在以前，国漫开端的时候看到神灯，总经理会非常激动，只是现在神灯在网上几乎没了热度，极限漫端能够找出来好几个跟对方同样等级的大神作者，总经理倒没有那么激动，只是有些诧异。他看着这份文件半晌，等到快散会的时候，他才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跟会议室中的人提起了这件事。在座的都是漫画界的，对于神灯这个引领了一个潮流的人并不陌生，大多是面面相觑。 神灯啊，对，沈编辑在给神灯申请一级资源。 总经理的目光看向坐在首位上穿着白色衬衫容色淡淡的男人，正是墨家大少墨之怀。最近的一级资源都给了依依子宁，26号将是依依子宁的新漫发布。若沈编辑只是说一个新人便罢了，偏偏说的还是神灯那个曾经站在巅峰的人，总经理也不能轻易下决定。闻言，墨之怀顿了一下，他微微眯眼看向总经理，拿着文件的手也是一顿。 神灯？是。 总经理把沈编辑拿过来的文件递给莫之怀。 跟依依子宁撞了，而且神灯离开圈子好几年，我觉得还是给神灯一个试水期。 身侧几个高层频频点头。莫之怀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，好半晌，他抬眸，目光坚定。 签一级协约，让沈编辑来见我。 啊！ 听到莫之怀这个决定，总经理整个人愣住。莫之怀拿着那份协约出去，外面的休息室，穆子宁还在等莫之怀。看到他出来，他优雅从容地放下杯子，却没想到莫之怀直接离开了。 莫小姐。 莫之怀的特助抱歉地看向穆子宁。 莫少他有重要事件，今天可能没法跟你谈剧本的事情了。 没事。 穆子宁微微笑了一下，朝特助颔首道： 我正好回去看看我爷爷。 此时的秦冉还在车子上，程俊今天要去见柳家人谈生意上的事情。柳家选的地点是高尔夫球场，程俊手中拿着一把蓝色的遮阳伞撑在秦冉头顶，压低声音说着话： 你要是无聊了就去找妍希，他的真人秀拍摄地点距离这里不远。 让秦冉跟着自己去跟柳家人谈生意，程俊料想他没有这个耐心。闻言，秦冉漫不经心地挥手道：行，你去吧。 这边都是柳家的地盘，程夫人可以随意走动。 不远处的柳当家客客气气地开口： 昨日才听闻程夫人来魔都玩，太慢了。这是我的心腹柳珏，二位在魔都有任何事只管吩咐他。他从小在魔都长大，其他不行，当个司机导航却还是可以的。 柳家当家人是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人，容色朗俊，气势极盛。程俊看着秦冉在一处大型遮阳伞下的藤椅上坐好，才把秦冉的装备放到一边的桌子上。程金不在，程俊对魔都也确实不太熟悉，柳当家是有意奉承他，程俊也不在意。他想了想顾惜池的嘱咐，便颔首道： 多谢柳当家。 小事。 柳当家这个年纪坐到这个位子，手段自然不弱，也极具傲气。只是看到程俊，他依旧放低了姿态，语气里带着敬重与忌惮。 这边请。 两人去球场聊生意了，聊完柳当家又恭恭敬敬地送走了程俊，然后又看向柳珏： 你去跟着程夫人。 柳珏颔首走了两步，此时才有些迟疑地询问道： 当家，您对这位程少…… 太客气了吧。闻言，柳当家的手背到身后。京城发生的事情经几位大佬之手掩盖，魔都这边大部分势力不清楚内幕，只是柳当家最早黑白两道都略有涉及，手里有些门路，自然知道这位程家三少整个京城的人都不敢惹，连亚洲五大巨头之一的杨家都被他弄垮了。 那位程夫人…… 柳珏皱了皱眉，女人磨磨唧唧的： 好好跟着，绝对没有坏处。 烈日下，柳当家棱角分明的脸极其锐利。 是。 柳珏知晓了柳当家的态度，便不再多言。沈编辑在联系秦冉的时候，秦冉程俊二人正由柳珏带着去魔都人特别喜欢的私房菜馆。微信一直有新消息出来，秦冉随意地打开手机看了一眼，签约文件点 DOC。 沈登，争取到了一级推荐，还拿了个顶峰。这个顶峰推荐来得不容易，本来公司打算给依依子宁的，公司内部争议很大，最近极限正是顶峰时期，公司商议让你趁热开始新闻，我们商量的时间是24号，你看可以吗？ 26号是依依子宁发布新漫的日子，沈编辑虽然无理由相信神灯，但也怕依依子宁的流量，所以在依依子宁之前让神灯先发新漫，不然若有依依子宁珠玉在前，沈编辑怕神灯的宣传效果会大打折扣，毕竟依依子宁头上的光环太多了，很多人仅仅只是粉他这个人。 哦，对了，莫少要加你，你待会儿记得同意一下。 秦冉手指按着手机，好半晌才接受了签约文件，回了一句：可以。看到文件被接收了，沈编辑才松了一口气。不过事情还没有完，他抬头看着办公室里的人， 总经理正拧眉看着莫之怀。 莫少，顶峰推荐一个星期才更换一次，贸然给神灯。 因为国漫的崛起，有声小说的崛起，极限漫端的 APP 是全国最大的漫画客户端，各种翻译语言，每天浏览人数过亿。顶峰推荐是极限最好的一个推荐，一个星期才有一次。6月20号正是神之玉官方宣布选角的日期，正是热度高的时候。这时候极限漫端的流量会达到一个可怕的程度，公司都已经默认了这个推荐会是依依子宁的，谁知道莫之怀竟然做了给神灯的决定。 是啊，莫少，依依子宁无论是奖项还是热度，潜在价值远远高于神灯，这个时候若是把顶峰推荐给神灯，到时候引起他跟他粉丝的不满意，尤其是 把这推荐给神灯有用吗？这是办公室内大部分人的怀疑，毕竟神灯自从天狼第一部之后就销声匿迹，这时候回来也过了最佳黄金时期了。莫之怀缓缓摇头， 已经决定好了。 极限漫端毕竟还是莫家做主，其他高层见莫之怀这样，面面相觑一眼，然后接出了办公室。曹助理看向沈编辑，拿着文件追了上去，忧心忡忡。 这个顶峰推不会得罪依依子宁吧？ 沈编辑闻言略微皱眉。 顶峰推他一个人占了三期了，他难道还想独占一个月？ 极限漫端在五月底就给依依子宁造势了，曹助理只是摇头说， 小心为上。 与此同时，顶峰推荐的消息也被穆子宁知道了，他正在同穆老爷子一起吃饭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他直接拿着手机去了门外，听着电话那头他的编辑的话，一向优雅的他脸上极其冷淡。他开口道， 我的新漫发布日期改定，就24号。 手机那头穆子宁的编辑一愣，而后自信道， 子宁，你一招太狠了，到时候神灯有顶峰推，人气畅销，这些榜单都不如你，那就真是贻笑大方了。好，我去安排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